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明月清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说是喝茶，其实荣浩也知道太子殿下不会喝，也不知道严君玉这小傻子今天怎么把他弄出宫来。反正以云岚的行事风格，太子殿下别说在外面喝茶，就是端起茶盏来，估计帘子后面都要冲出十来个人抢着试毒才罢。况且这茶楼茶叶实在太烈，寻常人喝茶讲时令，冬天都喝龙团烟霞滋养阳气，但宫中御医讲究又更不同，冬日年节前后宫里反而要喝花雾青团，因为年下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要取青团茶的一点清气消食解腻，而且冬日叹气重，清茶去燥明目最好。这茶楼号称南城第一家，这点倒是模仿到，也是青团茶，可惜茶叶实在一般。荣浩先问有无雀舌青，再问鲜手茶也可以，店主都连连摇头，只能让他随便泡上几杯来。严君玉这二愣子还问， 什么是雀舌青？鲜手茶又是什么？ 荣大人倒不是存心卖弄，实在是这雅间空旷，几样书架高几都填不满，窗又开着，外面正下雪，更显冷清。偏偏他们两个又都不说话，他只能开口驱散一点冷淡气氛，答道， 亏你还是东宫的人，雀舌青都不知道。花雾贡茶里面最珍贵的一种叫做雀舌青，其实就是过完年之后的第一波春茶。江南春早，这时候茶树已经孕芽了，都是绿色的小芽苞，小如雀舌，所以取名雀舌青。采过雀舌青的茶树这一年基本等于废了，所以最为珍贵。鲜手茶是天尊爷贡茶，天尊爷名字不雅，又险峻难登，所以江南人称之为鲜手茶，是说只有神仙才能采到。有好食之徒牵强附会，说是采茶女食指仙仙，所以叫做鲜手茶，世人好色也就传开了。 平西王府在江南百年，要论这类锦衣玉食奢侈享受的习气，整个京都的王侯子弟都难有人能与荣浩一拼。严君玉听得一愣一愣的，刚要说话，却听见一旁的贺莲道， 哦，江南这么好。 严君玉还没听出什么，只发现荣浩的耳朵顿时有点红，仍然十分威风地回道， 当然好了。 萧景琰却忽然接话道， 赫连王子想看江南。 不敢。 赫连答得也快，忽然勾着唇角笑了起来，顿时如日光一般满是生辉。 我最喜欢的当然还是幽燕十九州。 所谓的幽燕十九州，是前朝丢失又被大周太宗皇帝夺回来的燕云十六州，加上靖北侯所守的玉门关，燕北王府所守的碎叶城。其实碎叶失陷已久，不过是燕北王匡家祖籍碎叶，所以当年封王时就把筑城命名成了碎叶。要这样算，不过也才十八州而已。但如今燕云十六州里的幽州已经不是古幽州了，真正的古幽州就在如今京都城西不远。严君玉小时候还跟父亲去看过倒塌的古城墙呢。所以赫连这话一说，连严君玉也听懂了。他少年意气，而且玩打仗游戏在南安军中都少有敌手，哪听得了这个，登时就回道， 那我还觉得狼居胥山最好，想爬上去玩玩呢。 他读书一点不用功，但是跟打仗有关的典故记了个十成十，竟然能想到用狼居胥去回赫连，不枉自己天天给他讲故事。荣浩又是想笑又是想骂赫连，刚想说话就听见赫连也笑道， 你能来玩当然好，只是打仗可不像游戏那么简单。 他这话一说，不但荣浩悄然变色，连太子殿下眼神也瞬间冷了冷。他们早知道西戎人在京城内探子不少是一回事，但亲耳听到又是另一回事。严君玉虽然喜欢跟人玩打仗游戏，但也只在东宫和南安军中找人玩，这两个地方不管哪个有西戎探子都不是什么让人舒服的事儿。荣浩这下反而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好在他也不需要说话了，因为萧景琰淡淡道：“ 荣浩，你去外面等我。” 荣浩只得狠狠给了赫连一个眼刀，后者只是一脸十分淡定的神色，还懒洋洋喝着被荣浩嫌弃的茶，手上也不闲着，把荣浩迎来的小玩意儿一个个在桌上码好。他手指修长，看不出是常年握刀的手，正用食指按着一个碎布缝的小牛，把牛头都按瘪了。荣浩拉上还不明白情况的小严，忍住摔门的冲动出去了。雅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满室冷风，窗户大开，外面天已经黑透了，雪花缓缓飘落，甚至可以听见市井上的叫卖声。这似乎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夜晚，就好像当年太宗皇帝遇见西秦王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夜晚，只是世人牵强附会，把一切都神化了。西罗人的耀眼金发，西戎人的蓝眸，身形如同强壮却很漂亮的豹子，俊美到妖冶的程度，确实是能把荣浩吓得连夜让人回宫报信的气势。只是他不像萧景琰要时刻做太子殿下，他反而擅长让人一点点麻痹，忘记他原来是多危险的样子。与其说他和萧景琰像争辉的日月，不如说一个人像疯狂燎原的野火，一个却像不动的山峰，总是要分一个高下的。这西戎人带着笑意开口：“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是在一片草原上有两个狼群，一个是白狼群，一个是黑狼群。两个狼群的狼王都老了，捕到的猎物日益减少，狼群饥肠辘辘。有两匹年轻的狼虎视眈眈，却又没有办法，因为没办法反抗狼王。哼，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这是连小严都听得懂的比喻，然而萧景琰并没有让他说下去。“ 人之所以有别于禽兽，因为我们有礼义廉耻。” 赫连顿时忍俊不禁笑了起来。 礼义廉耻其实不过是狼定下来的规则，告诉你哪些事是不能做的。当所有人都被驯化成羊的时候，不遵守规则的那只狼会获得多大的优势？也许羊直到被咬死，都不知道规则原来是可以突破的。哼哼，你们汉人多好笑，每一个造反起家的皇帝都会教自己的子民忠于君王，像是完全忘了自己是怎么起来的。谎言被一代代传下来，这么多人竟然没人发现这笑话有多滑稽吗？ 如果小严在这儿，他一定会惊异于洛恒说的帝王术竟然可以被用这么简单的道理说清楚。这西戎人甚至用一个故事就讲明白了儒家是如何受制于帝王术的。玄统府的致命困境，克己复礼、忠君爱国的儒家不过是规则，而帝王是凌驾于规则之上的人。但小严也一定会被吓一跳，因为这个叫赫连的人是有着和萧景琰一样视角的人，他们都站在云端看这一盘大棋。寻常人无法逾越的天堑，对他们来说如同一步棋一般简单。在这种时刻放任自己去想喜欢的人，显然不是什么好习惯，但也许是夜市的灯火太漂亮，太子殿下竟然一时没有收起这心思。老叶相讲顺其自然，但此刻他正遇到20多年来最厉害的棋手，他的心所想的竟然并不是在这个雅间中的人。严君玉想破了脑袋还是没能想出来萧景琰和那个狼子野心的赫连在雅间里说了什么，他知道荣浩也一定没有想到，不然荣浩脸色不会那么难看的。儒家的非礼勿听也忘了，他趴在门上听了一下，也不知道是听到了还是猜到了端倪，脸色渐渐冷成了冰。严君玉关切地问荣浩：“ 怎么了？是不是那西戎人说要打我们大周啊？你别担心，我已经针对蒙苍练了好久了，只要让我多看几次他打仗，一定能想到克制他的方法。” 我猜赫连只是权谋厉害，蒙苍才是真正的战术天才。 荣浩到底是多年教养撑着，也总是把严君玉当成小孩，虽然心绪乱如麻，还是回他。 是吗？ 是啊，所以啊，我们想办法把他们分开就好了。 严君玉说完，怕他感到有压力，又连忙补充道： 分不开也没关系的，我会努力打败蒙苍的，真的，你放心。 他一脸认真保证的样子实在太让人心软了，眼睛亮亮的，更是让人想揉一揉他的头。不过荣浩忍住了： 我一定会把他们分开的。 与传奇故事中太宗皇帝见西秦王动辄要讲一两天不同，赫连和萧景琰这次交谈极为短暂，几乎不到半刻钟就结束了。第二壶茶还没上来，他们就已离开了雅间。太子殿下神色十分平静，只是对荣浩说： 东宫是忙，放完假就回来吧。 荣浩默默点了点头，知道他难得出宫，时间宝贵，一定还会和严君玉在外面逗留一会儿，所以也没跟他们走，只是自己下了茶楼。赫连的混蛋也不说话，只是懒洋洋跟在他身后，跟就算了，还抱着荣浩赢的那一堆小玩意儿。西荣袍子宽大，他把那堆东西都揣在怀里，不远不近地跟着荣浩。荣浩也不说话，只是安静在前面走。天晚了，主街上虽然还有人，巷弄里已经黑下来，只看见二楼居民的灯。荣浩转入一条小巷，院墙里一株腊梅香得让人头晕目眩。他走了两步，忽然转过身来，对着赫连就是一拳。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